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三，农历11月初三，北京多云转晴，6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匡正发展理念推进产业升级，安徽、淮北、江西、赣州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加速善变，实现城市转型发展。 张德江会见越南国会副主席杜博嗣。 俞正声与摩洛哥参议长本西马举行会谈。 汪洋会见法国客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总体设计并正式启动。 五部门发文规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规范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 新泰电气证券欺诈发行案二审开庭，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次出庭应诉。 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调控。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今年以来，安徽、淮北、江西、赣州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匡正发展理念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城市转型发展。央广记者孙烨、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李先报道。 纳米陶瓷铝合金是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复合材料，由上海交大王浩伟教授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产业前景广阔。安徽省淮北市最近与上海交大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上海交大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董事长庞世军： 应用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汽车的轻量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航天。 淮北是一座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他们以建设中国炭谷绿金淮北来加快城市转型发展，设立陶铝新材料产业化中心就是一项重要布局。当地还大力推动高碳资源低碳利用，发展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淮北磷焕煤化工基地经济发展局局长郑进群： 12月在这块地大约1500亩，准备集中开工10个项目，投资额呢将近30亿。 世界乌都江西赣州近年来黑乌、离子型稀土等矿种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当地加强废弃矿山治理，加速推进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按照谁治理谁受益原则，信丰县引导脐橙种植户参与治理废弃矿山，使560亩废弃矿区重新披上了绿装，种植户刘荣华捧上了青山绿水这个金饭碗。 那个分产性90万斤嘛，200多万嘛，净收入50%自己有的。 大余县在整治矿山地质环境的同时，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余县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办主任李兴发：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第二步就发展这个替代产业，发展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制药。 政府构筑绿色产业体系，扶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企业开始步入循环发展之路。赣州东红锡制品公司研发出从 APT 废料中回收钨锡金属技术，年综合回收矿物废渣4万吨。董事长饶日荣： 我们通过这个废渣里面再利用，大大的降低了成本。赣南所谓的 APT 物渣、废渣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处理，用于做工艺品嘛。 目前，赣州市已完成53平方公里废弃矿山治理，矿山覆率2.7万亩，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基金会绿色生态城市保护特别贡献奖，被评为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全国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全国森林城市，城市生态环境竞争力进入全国前20强。 央广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越南国会副主席杜博嗣。张德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19大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越南，同越方领导人就推进新形势下中越关系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中国全国人大和越南国会要把推动落实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各层级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互相借鉴治国理政和立法监督方面的有益经验， 不断优化经贸合作、人员往来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巩固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共同构建中越两党两国命运共同体。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与摩洛哥参议长本西马举行会谈。俞正声说，去年习近平主席和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中摩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不断充实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双方应继续推进各领域各层次交往，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深挖务实合作潜力，实现发展战略有效对接，不断丰富人文交流形式和内容，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央广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深化引起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继续办好做强职业学校。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央广记者王丽报道。 这两天在安徽大剧院，再芬黄梅合肥演出季如约而来，青春版的天仙配、传承版的女驸马、创新版的春江月三台大戏轮番上演。不过与往常不同，今年的演出舞台上没有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芬的身影。 要带好一个院团，要培养黄梅戏的接班人，要为黄梅戏创作很多的剧目，所以这次带来的呢，中生代跟青年是以他们为核心的，我得把最亮丽的舞台要让给他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们，培养这个年龄段的粉丝。 1984年，韩再芬因黄梅戏《郑小娇》一举成名，此后凭借《徽州女人》和《徽州往事》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明年是韩再芬入行的第40年，40年间经历了黄梅戏的高潮和低谷。韩再芬说，他现在依旧摸索在爬坡的路上。 十九大报告，您最关心什么内容？ 我最关心的还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什么是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提出这个文化自信呢，我很有感触。我一直坚信黄梅戏是一个可以继续发展的一个好剧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韩再芬说，黄梅戏的发展除了要改革创新，还要提高年轻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现在应该说是年轻人居多了， 出现年轻人居多了。 剧场艺术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一种文化，每个人都应该有走进剧场观看舞台剧的这样的一种经历，我觉得才是有意义的。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珠宝和机床，一个时尚界的宠儿，一个工业制造的温床，两个原本毫不搭界的事物相遇，竟然碰出了智能制造生态的火花。沈阳机床利用智能工业的核心优势，为珠宝制造商、品牌商、消费者、设计师提供了工业4.0时代的服务解决方案。请听央广记者郭威采制的录音特写，当珠宝邂逅机床。 我想把这个菊花的右上角做一个镂空的设计， 加工不了，因为悬空的地方太多了，加工的时候刚性不好。 在沈阳机床集团珠宝加工车间，珠宝设计师刘健正和他的搭档工艺工程师唐亮为客户的一件珠宝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展开了一场交锋。 我还是想保留我现在的设计元素， 那做不了。 那换一种 一方面要体现设计艺术的美感，另一方面要保证机械加工的精准，这样的交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个产品你来我往几十个来回， 前面再往回拽拽。 一直以来 珠宝行业以工匠手工制作为主，工业参与度低，让珠宝和批量化生产一度绝缘。2015年开始，老牌装备制造国企沈阳机床瞄准了智能化珠宝加工这一市场空白，依托 i5 智能机床加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优势，跨界时尚，增设珠宝事业部，包括刘倩在内的四名女珠宝设计师走进了机床集团的大门。 以后一个客户呢走进珠宝门店，说一下他想定制的产品，会通过平台直接发到设计部的总部，我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去出图反馈给消费者。确定方案之后呢，他们在门店就能立等客取到他想定制的产品。 今年沈阳机床还面向社会发布了世界首款工业操作系统 i5OS， 供公众免费下载使用。依托这个平台，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在平台上下单，距离最近的智能机床就能马上定制出需要的产品，最快速地送到你的手上。珠宝邂逅机床体现了我国工业制造的再次升级，也让消费者与工业服务开始了面对面的交流。 看啊，这个车拉走的就是我们机床为周大福制作的镶嵌戒指的自动化流水线，这也是国内第一条珠宝加工的自动线啊。从这一刻起呢，整个中国珠宝的自动化生产就开始了。 中国经济新时代， 中国经济新时代今天播出青山绿水，金山银山。采制央广记者杜新萌。 在河南省新乡市环保局局长胡建森的微信里，新乡大气攻坚指挥、环境污染防治督导几个群聊消息始终置顶。从督查人员发现问题，到责任部门接到反馈，在这些微信群里无缝对接。胡建森说，环保责任正一点点落实到基层。 每天我们要开这个研判会，日研判日交办，扬尘治理。住建委来说的工地就是我的，我来做。城管局就说呢，道路就是我来量。 今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四年多的蓝天保卫战打成什么样，今年年底要见分晓。从4月开始，环保部对北京、天津及周边26个城市开展了为期1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作为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环保行动。200多天来，5600多名环保执法人员持续查处环境违法企业和突出环境问题。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威勇说， 查到的问题的比例比较高，到8月底违法违规的比例高达55%左右。那么这么高的比例，在过去我们的督查或者检查当中都是没有。 截至目前，通过此次强化督查排查出的6.2万家涉气散乱污企业中，4.6万家已经取缔关停，1.6万家完成了提升改造。与此同时，京津冀区域散煤污染治理今年也取得实效，散煤替代数量达到600万吨。构建美丽中国，还必须划定发展的边界，给绿色留足空间。国土资源部近日发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强调，已划定的城乡建设用地管制边界和管制区域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突破。而此前发布的关于划定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更明确，到2020年底前要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环保部部长李干杰透露，将严格按照时间表督促相关工作落实， 争取2019年上半年形成全国的一张。同时呢，要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位，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的台账系统，形成全国一本完整的账本。 明年起，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将开始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也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将更进一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这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了总体设计并正式启动。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我国从2011年起，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湖北、广东、深圳等基地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于2014年全部启动上线交易。截至2017年11月，七家试点交易所累计配额成交量超过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超过46亿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介绍，方案的印发意味着完成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总体设计，开始了我国碳市场的全面推进阶段。 需要建设三个方面的主要制度，一个是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一个是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管理制度，还有一个是市场交易的相关制度。同时呢，也要进行四个支撑系统的同时的建设，一个碳排放的数据报送系统，一个碳排放权的注册登记系统，一个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和这个交易结算系统。 据了解，在试点阶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八个重点排放行业都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准备。之所以选择发电行业率先进行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司长李高解释， 一个是发电行业它的数据基础比较好，管理呢比较规范，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就比较容易来进行核查核实，那么配额分配呢，它也比较简便的易行。另外一个因素呢，也是考虑到了它的量，这个行业的排放量很大，那么发电行业纳入的企业达到1700多家，排放量超过30亿吨。如果是启动交易的话，那么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世界上现在正在运行的任何一个碳市场。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和全国工商联日前对外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从完善经营管理体系等五方面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进行引导和规范。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编制规范的目的是帮助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认识风险、防范风险，提升防控风险的能力，同时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 行为规范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引导和规范。一是完善经营管理体系，民营企业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决策、授权管理、财务管理等内部规章制度。二是依法合规、诚信经营，民营企业及其境外分支机构要认真履行国内外相关手续，开展公平竞争、诚信经营。三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鼓励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热心公益事业，增进文化交流，树立服务社会的良好企业形象。四是注重资源环境保护，倡导民营企业提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意识，遵守东道国环保法规，履行环保责任和相关法律义务。五是加强境外风险防控，民营企业要加强全面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境外安全保障措施，做好安全事故处理。 据了解，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也正由国家发改委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研究起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修订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程序，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依法惩治经济犯罪。央广记者孙莹、潘毅报道。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执法监督办公室副主任郎俊毅介绍，规定针对产权保护做出了一系列细化规定，相关条款高达15条，占1/6强。针对一些案件判决生效前涉案财产被处置的情况，规定再次强调，公安机关不得在案件终结前处理财物。 除了法律和法规以及关系文件内有规定以外，公安机关呢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理涉案财物，以避免呢侦查权的滥用，避免对当事人财产权的侵害，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并注意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分析， 对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这种涉案财物和他的资息以及作为证据使用的这些实物呢，那么公安机关应当如实登记，妥善保管，随案移送，及时交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开庭审理丹东新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欺诈发行虚假披露证券处罚上诉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黄伟出庭应诉，这是我国首例欺诈发行强制退市案，也是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次出庭应诉。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现在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丹东新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行政处罚。 2017年12月19号，北京高院组成由副院长吉罗红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首先对案件一审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2016年7月5日，中国证监会对新泰电器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新泰电器公司构成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以及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违法行为，决定对新泰电器公司责令改正、警告，并处832万元罚款。 新泰电器不服处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又提起了诉讼，被一审法院驳回。新泰电器一直将官司打到北京高院，强调具体数额没有经司法鉴定或专业审计。上诉代理人说， 那么这就造成对于像财务造假、虚假陈述这种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没有经过第三方准确的鉴定，比较重要的数据可能就没有一个准确的判定的依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黄伟出庭应诉，他对此反驳，证监会基于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主体地位和所具有的专业性，有权认定有关事实和金额，不需要聘请第三方机构出具意见。 欺诈发行应当讲是证券市场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侵蚀证券市场的运行基础，从来都是我们证监会监管执法、打击陈述的重点，这是对市场负责，也是对投资者负责。 经过1小时50分钟充分激烈的陈述和辩论，合议庭宣布休庭。审判长吉罗红表示， 金融审判既要保护市场主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监督市场监管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我们要从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整个市场秩序的角度来考虑，能保证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我们整个的金融秩序和经济运行提供保障。 央广消息，国家发改委日前下发通知，部署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调控工作，要求围绕节日民生价格领域，加强对粮油、肉禽、蛋菜、奶盐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监管，严格规范煤改气领域价格收费行为，依法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操纵市场价格等行为。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组织力量加大市场巡查、重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力度，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保持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连日来，陆军第82集团军某特战旅展开新体制新编程下特战部队实战化训练模式的全新探索。央广记者邓锡光、程程、聂吉红报道。 在深山密林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特战旅12支特战小队7天6夜连贯实施68个训练科目，官兵们经受了19次实弹、4次实爆的考验。 首先咱们选了其中有感觉特别乱的这个科目，看看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在处置上。 反思会上，大家坚持问题导向，不谈成绩，直面问题。 小队指挥员组织指挥思路不清晰，任务分工不明确不具体，导致出现隐蔽伪装被发现。 这番话让特战三营第二小队小队长钱锋脸颊发烫，特战二营副营长赵成金说，通过这次演练检验，全新的特战连、特战小队力量编程模式，相比传统的连、排、班组织架构，指挥更顺畅，协同更高效。 现在是就专业的分得更加细了，每个小队之间也是个模块化的一个组合，尽管它人少一点，但是里面的专业手一点都没少，更加科学了，这个小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就要提升了。 高峰参谋长表示，他们要把这次演练积累的宝贵经验融入到战斗力建设的各个环节， 在训练当中更加贴近实战，设置一些残酷的这种真实环境吧， 让我们这个特种部队啊，真正成为掌握在党和国家手里边的一把利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2018年新年招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与中外嘉宾交流。 我国北斗安全信息播发系统近日完成升级改造，不仅实现了航行警告在电子海图上的可视化，还成功实现了北斗与手机微信间的信息互通。 河南省项城市今年推选出8家市级产业扶贫示范基地，40个贫困村结合自身优势，统一标准建立扶贫基地，帮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拥有持久稳定收入。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中外国办近日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明年1月1号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在全国试行。 法制日报认为，谁来索赔、向谁索赔、怎么索赔是关键，同时还要防止九龙治水的困局，也要避免重复索赔和选择性索赔。 江苏、浙江两地检察机关相继对长江太仓段生活垃圾非法倾倒案提起公诉，以生活垃圾为资源套取垃圾处置费、谋取暴利的犯罪链被揭开。 新华网评论，3万吨垃圾被抛入长江背后是监管太垃圾。 央广网指出，垃圾异地倾倒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过低。 近5年多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受到相当程度遏制，但一些地方也出现不顾实际造景观等四风问题新变种。 新华每日电讯表示，杜绝形象工程必须釜底抽薪，当代价高到不能承受时，就算逼他也不会去干了。 教育部日前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再次重申，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入学或升学依据，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等老规定。 光明日报的观点认为，要让家长们从阶层坠落的焦虑中冷静下来，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每一个孩子成为独特的人。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特搜部18号到19号搜查了鹿岛建设、清水建设、大成建设和大林组4家日本建筑公司的总部及部分高管住所。至此，日本检方针对4家涉嫌参与磁悬浮中央新干线项目围标企业的调查已全面展开。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19号宣布，菲律宾政府已决定退出申请一项由美国政府援助机构提供的总额约为4.3亿美元的5年期援助。发言人同时否认这一决定与美国批评菲律宾扫毒行动存在法外杀人有关。 美国短跑名将加特林19号在得知自己的教练米切尔涉嫌向他人兜售禁药之后，立即解雇了自己的教练，并称自己不允许身边的人在兴奋剂的问题上对自己撒谎。 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19号确认，本月初开始服役的英国最大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因故障漏水。发言人说，故障不会妨碍这艘航母重新出海服役。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开庭审理，死伤者是否存在过错，园方是否尽到管理职责。 美国史上最大税改议案开始投票，近30年来最大减税计划能否最终生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文琪，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 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